见美。清晨五点的外人变成体操大会，六零年代欧洲成为地下导演讨论会， 九零年代欧洲风云人物都升了老爷， 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未知十几天，撒哈拉酷热绝对崩溃深层考验，三天两夜亲戚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 我相信有全都放松。 是盛装派对，女神风露翻天秋冬身材，男神顽固身高六块几拍，女神跟主要是黑线。 管你小众大众我 play， 管你是小清新时钟口味我 play， 管你是哪一位家众我 play， 我 play 都 play 都 play、yeah。 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是什么都喜欢，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是什么都喜欢。 上妆没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是一天都还没回，然后上午十九分上面一堆都不练， 我 穿 别乱是盛装派对，女神风飞飞抽抽身材，男生外公身高六块几拍，底线跟着老师妈的鞋， 管你小众大众我 play， 管你是小星星时钟口味我 play， 管你是哪一类家宠我 play， 我 play 都 play 都 play、yeah。 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是什么都喜欢，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什么都会，我什么东西坏是什么都喜欢， 什么都会， 不管你后卫前卫我配，我管你原创靠背我 play，管你是哪一种马铃薯我 play， 我 play。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说中你会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哦耶，前世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的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哦耶，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

in the heebie jimmy jimmy na na yo walk around city he deleted me down left drum on my tv the gas kuku wa kimi ga suki na hit na delay match ga wa nai kimi ni kito me bore shu te kara kimi ni sumatte kito haibon de jimmy na ore no jinsei wo colorful ni kaete kureta no ni ima wa blue nagasu namida mata ame wa flu soto de flue nagara omotte the water is freezing sora miyagete wo no bashi te kurechin失って気づくものばかり続きがないならない物語そっとしまえばいい心の中に吐いていい音はない言えまない

颜色。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97.4 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2, 3, 4. 实时的眼神锁定我，却怕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里爱生物，别当壁画和笔书，被人几点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 你和我在这场戏，超级想象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个准你，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补给，男孩女孩要注意。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Yeah.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Why don't you take action? 同学回归故国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 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今日份的快乐正常营业啦，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正在放送中。 To every girl who took my hand and listened to my wild plans, hope by now you understand how much much I learned from you. I wish I knew where you are today. Cause if I did, I get to say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All of the good times and tears that we cried. Because of you, yeah, it's all because of you. To every girl I've ever kissed, all the nights I won't forget, lost in all our innocence, I'd do it all again. To every girl that gave me a heart, wherever you go, wherever you are, I swear you'll always be a part of who I am. So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All of the good times and tears that we cried. And if I become half the man I want to, I hope you know I know it's all because of you. You are today, cause if I did, I get to say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All of the good times and tears that we cried. Because of you. 全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预播。 FM97.4，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记忆。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是真正的孩子，学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你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真心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 抹下眼泪，不哭了，怎么说你难过？把你捉到胃痛，变成我的歌。当你累了，陪着你。 第一天我做的歌词没有人听，那我就只写给你一个人听，就当你所想跟我一起平凡。 可梦想还是无不可知我的占有欲、yeah.只要关于你就太小气， 我是真的爱你，真真的爱拥有你，把 话语的眼睛在哪？我这个勇气，你是否已经温习？ 我的今天眼睁能闻到夏日气息。 需要逃避， 什么需要逃避 ？Still only for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솔직히 바빠졌지 하지만